好，翻嚟我哋嘅专题， 第三节啦。 喂，今日咧 ，Alex 咧又同我哋讲咧，就你系咪有啲沧海遗珠未讲啊？ 嗱，美军枪我讲少一样嘢，不过我想讲少第二样嘢开头嘅，就系咧近排咪新闻咪话香港嘅警察咪冇得用呢个 MP5 冲锋枪啦。 系咯，喂，德国系咪依家当我哋唔系北约嗰啲国家，所以就冇得备货？ 其实德国依家德国啲厂咧都有个即系自己有个公约咧，条约咧就话咧就唔会买德国制嘅枪啊，俾呢个独裁或者共产国家嘅。 哦，咁样。 咁啊，香港以前嘅特别行政区就唔系共产国家噶嘛，即系唔系独裁噶嘛。 系咯。 咁啊，传闻因为呢个928事变， 系 啊928事变啊，香港928事变，上面928事变啊， 系 咁就咧就唔再供应俾香港警队啦，枪械就 MP5 冲锋枪。咁原来唔止 MP5 冲锋枪喎， 系 原来。香港飛虎隊用緊支 PSG-1 嘅狙擊槍都會停止供應。 哇！ 即係你狙擊槍又冇得用，你中槍又冇得用。 係咯，咁咪一次過斷你貨。 係啊。 咁即係嗱支槍唔俾你啦， 零件都唔俾你， 零件又唔俾你， 係啊， 乜都唔俾你配備。 係啊。 哇！咁我哋香港警隊會唔會有呢個武力陣痛時間啊？ 逼你退役喎，好似話連 Benz 都唔買衝鋒車俾警隊啊！ 哇！連衝鋒車都唔俾啊！ 係啊！ 咁咪全線要逼你啲警察咪要轉曬啲嘢咯？ 想就冇衝鋒嘅嘢都唔俾啊！ 哇！咁咪冇得衝噶咯喎！ 係冇得衝啊！ 咁即係佢哋要哇！咁咪要紅旗咯，大陸嗰啲啦。 咁啊唔知啦，咁好多廠嘅，你可以問歐洲啊、比利時啊，我哋下啲廠可以買翻。 咦喂，我冇 Benz BMW 出唔出啊 ？BMW 可能德國唔賣俾你啊嘛。 哇，咁啊好惨咯！其实啲靓车全部都冇噶咯， 咁啊唔知德国有靓车嘅， 系咯， 系咪？ 真系乸嘢喎，咁啊可能买日本嘢啦。 哦，唔怕啦，古巴都用紧好多美国啲老爷车啫，系咪？成街都系几十年前嗰啲， 嗰啲名牌添啊，仲要 名牌啊，系咪 ？Surfing 嗰啲啊， 哇，都几堪舆，依家我哋香港警力 系啦。咁啊，讲下 MP5 冲锋枪， 好。 咁啊，二战美军原来我系未讲冲锋枪嘅， 系。 咁咩叫做冲锋枪 咧？系，喂，我见咧佢啲英文咧，佢好似叫做 submachine gun 嗱，美国嘅英文咧就叫 submachine gun 嘅， 系。 咁英国咧都系跟美国叫 submachine gun 嘅， 哦，跟嘅， 系啦。咁但系个真系第一支实战嘅冲锋枪咧， 系 就应该德军嘅 MP18 嘅， 系。 咁啊，警官嘅 MP 咧，嗱德文嚟嘅。德文咧就叫 miss， 即系转翻英文啦，就叫 machine 嘅 pistol。 哦 ，machine 就机枪， 系啦 ，pistol 就手枪， 系啦。咁点解将两嘢沟埋一齐咧？ 哇，混血喎，系。 冇错，咁啊，叫 machine 嘅意思就系当然系可以连射啦， 系， 因为机械式连射啦， 系， 叫 machine gun 就 machine。咁啊，叫 machine 嘅 pistol 咧， 系咯 ，pistol 其实冲锋枪咧， 系 就叫系发射一个手枪子弹嘅。 哦， 所以有啲人咧，有啲。新闻从业员咧都报新闻会报错嘅， 系 就讲到机场特警咪揸呢个 MP5 嘅一样都系， 系 因为讲 MP5 机枪嘅， 哦咁啊错噶咯 ，MP5 机枪系错嘅， 系 因为佢因为普通人会将混淆咗，将任何嘅连射嘅枪械都会叫做机关枪， 哦我都会嘅， 即系AK47 又系机关枪， 系 M16 又系机关枪， 哦系啦。冲锋枪就成日听啦，但其实咧就唔系好知咧，即系佢同机枪嘅分别咯。即系依家今日你咁讲就明啦。 嗱，机枪咧就一定系成日步枪子弹嘅， 系 步枪子弹即系可能 长啲咯， 长啲咯，即系可能用紧步枪子弹，即系 7.62 或者系 7.92 口径啦。 嗯， 咁啊50几mm、60几mm 长嘅弹壳啦， 哇好长、 啊，咁啊打几百米以外嘅目标都打死人嘅， 系。 咁但系咧，手枪就子弹就唔得嘅。 嗯， 一般手枪咧都系得个几十米， 系 嘅杀伤范围嘅啫。 系 咁第一你枪管短啦， 系 第二就系你个后坐力， 嗯、 靠啲手柄即系手踭去到承受嘅啫嘛。 系， 所以你嗰个反重力系好大嘅。 系， 咁你反重力大，咁当你个重力都会细咗啦，相对。 哦， 咁啊就射程会短好多啊，枪管短，后坐力大，跟住之后咧就承受嘅。即系力就多咗，咁啊变成射程就低咗啦。 明白。 咁你做即系呢个护身武器手枪几十米都够嘅。 嗯。 即系打到眼见嘅目标啫。 系咯，都系啦。 咁但系咧，如果你讲冲锋枪，点解冲锋枪会发明咧？ 系 就因为第一次大战用打战壕嘅。 系啊，划战壕。 打战壕咧，其实你双方冲战壕咧， 系 即系一攻一守啦。 系。 咁啊，攻嗰个咧，其实咧基本上冇得还击嘅。 系。 咁你个第一要做嘅就系跑得够快啦。 系。 最要系之字咁行咧，就唔 好直线行 啦。系啦。跟住咧，你做去到战壕第一样嘢咧，知唔知做啲咩？ 去到战壕咪射战壕入面啲人， 唔系啦，跳落战壕先， 跳落去射嗰啲 啦。你咪仲企喺战壕上面，你咪后边战壕人咪真系肥咯。 咁啊罢啦，系啦， 系啦，咁啊就一跳落战壕先，系咁跳落战壕，咁啊一支步枪， 系 步枪每次一飞嘅啫， 系 每次得飞嘅啫，即系啪完一个之后，我要退弹， 系 再啪第二个，咁但系跳咗战跳咗落战壕之后，可能有几个人对住枪指住你， 系啊， 但你知有八个跟住几个人啪你， 系啊。 大家想唔想象到呢个情况？ 系 咁有啲军官就先可以揸手枪，我连用叭叭叭叭几个啫。 系 咪？但手枪火力都好低噶嘛。 系 一枪咪会打死人噶，系咪先？即系北韩嗰个五枪都打唔死佢啦，系咪？ 七枪啊， 七枪 仲真打唔死， 都唔死。咁但系如果手枪弹，你知冬天着好厚衫噶嘛？ 都系 你粒手枪弹系原弹头嚟噶嘛？系咪？ 系啊， 打落痛嘅啫，未必打死你噶嘛？ 哦，咁啊系。 咁几个攞啲步枪住你，咁点咧？咁你冇人揸啲机关枪噶，十几 kg 点力啊？ 跳落去白白白白白噶嘛？ 你瞄唔到过去， 你都瞄唔准啊！你都已经俾人崩咗啦，系咪？ 系啊。 咁啊，发觉一样嘢，喂，手枪 OK 啊，系咪都起码崩好几个啊？ 系咯， 虽然唔死人。 系。 咁但系，咁我点可以做支手枪可以连射咧？ 嗯。 咁啊，做支整啲长弹夹啦，系十几发啦， 系十几飞， 十几飞， 系。 咁啊唔够啊，再长啲啦，三十飞。 哦， 三飞都唔够嗰样嘢，咦？我都系每次一嘢啫， 系咯。 不过咁实系咁肥咯，好似机枪咁啦。 系， 咁啊做嗰啲冲锋枪啊，冲锋枪就咁嚟嘅， 系， 即系就兜嘢跳个战壕，跳落去左肥十几发，右肥十几发， 系， 起码你都保到命先啦，系咪？ 哦，咁 OK 喎，咁就系嗰阵时因为呢个咁嘅背景， 系啦， 咁所以就呢个 Thompson 系嘛 ？Thompson 咧就 啊，有人叫 Tommy Gun 好似系嘛 ？Tom 好多名嘅， 系好多名， 系啦。 好正喎！有咩芝加哥打字机啊？即系格格格格格咁啊！ 因为呢套呢支枪唔巴闭咧，呢支枪就系第一次大战嗰时之前咧，已经系发明咗出嚟嘅。 系 咁，但系因为成本太贵， 哦， 同埋嗰阵时出厂都太迟啊， 系， 所以加入唔到第一次大战。 嗯， 咁啊二次大战啦，咁即系第二次大战就有广泛应用啦，系咪？ 系， 即系雷霆救兵啊，汤汉斯都系揸啲汤神嘅啫，系咪？ 哦，佢都揸汤神， 冇错，揸啲汤神啫。 Tom Hanks 揸汤神， 揸汤神系啦， 系即系唔该叫 Tommy Gun 咧， 咁同佢冇关系嘅。 系 咁呢支枪咧，最巴闭咧，时最出名咧就唔系二战， 系 就二战同埋一战之间啊。 诶，中间嗰阵时 冇错，咁一战咩事咧？ 咩事？ 美国最多系咩？ 美国最多咪牛仔咯，不过嗰个年代 牛仔 系。 牛仔因为揸手枪揸步枪嘅， 牛仔揸手枪啫嘛，系啊。 咁问题就系你入到城市嗰啲牛仔变咩？ 入到城市啊？ 系啊，城市化咗咯嘛，已经。 系啊。 咁变咩？ 咁会揸呢啲啊？ 咁就变贼咯。 哦，马贼。 冇错，贼。 哦，马贼。 咁贼咧？ 哦。Okay、 就当然就系用枪噶啦， 系啊系啊， 用筋、用刀仔、用长矛啊，系咪？咁咧嗰时咧就好兴啲黑帮，你知好多嘢。自由买卖咁，美国佬 哦系啊， 系咪 又有毒品成啊？咪先几劲啊！ 即系你台面台底都可以买到枪啊！咪 系啊，系啊， 就但系好贵喎呢支嘢， 呢支 一件嘢，一支啲枪咧等于一架私家车喎！ 哇咁贵， 系啊， 哇咁贵， 即系谂下而家 粒粒子弹都真系粒粒皆辛苦啊！真系 子弹唔贵， 子弹就系通用嘅， 子弹用佢用紧点四五即系曲尺手枪，我之前讲嗰支手枪子弹 哦，咁啊子弹就冇咁 贵嘅，不过支枪就 支枪好贵啦。 咁你知道嘛？一开车尾箱两三支攞出嚟，哇！对成哇成个兵团嘅火力喺度咯， 哇好劲！ 咁啊，时最出名系咩咧？嗱，最有冇听咩？有冇睇教父啊？ 教父。冇睇有听嘅， 一二三你冇睇过， 冇睇 冇睇，搞错你 冇睇， 即系教父一， 我年纪少啊， 教父一嗰个男主角咪做美军，然后翻咗去继承副业嘅 ，Marlon Brando 系啦，咁但系继承副业之前咧，其实唔应该佢继承副业噶嘛，因为佢哋阿哥继承副业噶嘛， 系， 咁但系咧佢有个哥咧， 系 即系叫家族嘅吓恩怨啦， 系。 就俾人攞支 Thompson 咧打到变风斗， 哇！真系 即 系当 呢、 這个， 即系当呢个就叫电影情节啦，全部血包嚟嘅啫。 系， 谂下嗰次黑帮仇杀就攞呢碌嘢， 哇！好大仇口， 好大仇口，嗱， 好大仇口。 仲有一套戏， 系 套戏叫咩名啊？ 呢个系咪啊？ 套戏头先啱啱嗌系嘛，系嘛？ 哦 ，Public Enemies 啊， 同你会介绍咗 呢个好似叫大犯罪家系咪啊？ 如果叫做。 香港我真系唔记得仲叫咩名， 好似啊，即系叫 英文就叫 Public Enemy 嘅， 头号公敌啦，有人译 系啊，头号公敌啦，啲系唔系好记得嘅， 系 咁啊。 我呢度讲黑帮电影喎， 系啊，阿 Johnny Depp 做啊， 系啊 ，Johnny Depp 啊，哇，咁揾 Johnny Depp 咪真系正啦，咁但系佢呢个系个背景系点咧？ 个背景， 佢揸呢支枪嘅系咪啊？ 佢就做贼咯， 系 去打劫银行咯， 哦，即系学你话斋现代牛仔， 劫富济贫嘅佢开头， 罗宾汉 系啦，咁但系之后唔得，之后因为佢越做越大咧，越杀越多人啊。 系， 即系无辜啲市民啊、差佬都俾佢杀唔少。 哦，其实都预咗啲人系咁噶啦。 系，咁我抢钱就唔一定要杀人噶嘛。 但系实你为势所逼，你实系慢慢系咁。 咁你拿啲冲锋枪，你还击啲差佬嘅时候， 唔觉意扫咗隔篱。 系，咁就唔杀平民啦，系咪、哦？你派几多钱都冇用啦，咪攞人命系咪？ 冇办法，佢本身自己个火力系 B52 啊嘛。 太恐怖啦！ 唔觉意失拉到隔篱。 系啦，知啊，或者你连射成700飞， 700飞。 咁紧射喎，系啊， 哦、 但系支好重，好重后坐力嘅， 系， 所以一定要木柄咯。 哦， 系啊，咁有弹鼓，弹鼓成几多飞啊？有成70-80飞弹鼓啊！ 哇，咁紧要啊！即系装一个弹鼓射70-80飞啊！ 系啊， 喂，你普通差佬点同佢顶啊？ 差佬都有嘅，不过好似先有。 系咯、啊，咪即系你第一浪嗰啲就俾佢射死晒 啦。啊，套戏入边系差佬 够走啦，射你。 得啲普通手枪同埋呢个散弹枪， 除非我知你匿埋边个围捕你啫嘛。 咁临尾识啦，咁临尾之后，同埋一样佢好精嘅嘢嘛。每个州个警察系唔可以去大隔篱个州嗰度， 哦系执法 噶嘛。咁以前啲电话啊、无线电冇咁先进噶嘛，即系或者喂个贼嚟搞到你同我截住佢冇嗰啲噶嘛。跟住之后咧就 追到边界， 今日追到边界追，喂啱啱过界追唔到啦，又 call 唔切对面 ，call 对面开就。推拖到对面，可能要过几两个钟先嚟，咁走咗。 系咯，走咗啦。 系啦，咁冇办法。 咁嗰个年代就可以玩呢啲。 系啊，咁啊催生咗，咁呢套戏咧就催生咗个 FBI 啦嘅产嘅诞生啦。 哦。 咁啊，越劲越界执法啦，可以越州执法啦。 哦。 咁嗰时咧就呢支嘢就系叫做叫咩？芝加哥打自己嘅，系咪？ 方便就系咁嚟噶啦， 系啊， 哇！ 咁你拆好多用呢支碌噶嘛？ 哦。 咁啊，成日都攞支核弹啊，屌大啦，屌大！ 系啊，啲大啲大， 好似你去银行嗰啲，喂，公商业区嚟噶嘛？ 系， 咁商业区冇机关枪咯 ，suppose 冇钢琴噶，系咪？钢琴餐厅先有啫，系咪？大会堂先有啫，系咪？文化中心先有咧，估唔到。咁最多系咩？咁打自己啦，滴滴答答啦。 哦， 咁但系佢系要有火力嘅滴滴答答，咁佢打自己度。 哇，咁好优美啊，个名都 系啊， 即系我谂佢啲声应该都几靓咁样打出嚟。O.K. 哇，真系几搞笑啊！咁佢应该喺好多唔同嘅战役上面，佢都真系有个好好。 基本上呢支嘢都用到越战噶啦，美国佬。 哇，用到越战啊！ 系啦。 哦 ，O.K. 哇，呢支枪可唔可以俾啲劲啲嘅飞虎队用啊？ 其实嗰阵时好多美军啲特级部队都系用呢支噶。 系，即系都系用呢支嘅。 用呢支噶。 系。 所以嗰阵时几杀实噶啦嘛，美国佬嗱。 嗯。 M1 自动半自动步枪。 系。 有支 M1 嘅卡宾枪啦，系咪？ 系， 跟住有支全自动机关嘅冲锋枪， 日 军都有嘅，德军都有啦，当然，但系呢支火力猛啊嘛。 系， 嗱，雷霆骄兵有一幕嘅，我唔记得你记未得？ 系， 咪有个士兵走去，谂住去到个嗰啲好多嗰啲即系大屋入边中间咪有个嗰啲空地嘅，咁空地侧边咪好多墙围住你嘅，跟住中间咪有个闸，跟住闸住你，好似城堡咁，前啲大屋城堡，跟住咪条友仔咪走去，哎，只脚只鞋入沙，坐低，跟住咁咪因为啱啱坐喺块木板度，木板冧咗，就啱啱打一埲墙个冧咗，冧一埲墙都全部德军嚟嘅。 哇！ 见到个墙啊，跟住大家攞起枪度互指 咯， 互指见到嗰幕啊， 系。 跟住指完之后咧，指系嗌交嗌咗成30秒 啊，即系好似啲古惑仔里面斗嗌， 系里面斗嗌 嘛，唔斩嘛， 两边都唔敢开枪，两边喺度斗嗌交，即系大家都唔明嘅讲乜，即 系 讲英文讲德文。跟住咧，神来之笔，上面有两个中尉啦，应该中尉级，就攞两支汤神，成间屋德军全部扫晒， 系 全部瞓低晒， 就系呢个解围 啦，就系两支冲锋枪搞掂咗。 哇，真系犀利！ 啱啱好两支冲锋枪两排30发、60发子弹 K 我成屋嘅， 即系用咗两部打字机就 K 咗人哋啦。 系啦， 哇，都真系建立奇功喎！呢个都吓，即系嗰套戏入面。 系啊， OK， 咁其他嗰下冲锋枪嘅迟啲先讲啦。咁就系讲我哋个最主要就系呢个美军用嘅冲锋枪啦，就是、英军都用呢支嘅。 系 英军，不过英军嫌太贵啦，自己就生产一支平啲嘅冲锋枪出嚟啦。 哦，即系就用唔起嘅，因为太贵啦。 系啊，咁仲有一支我哋美军都自己抄呢个德军嘅 MP40， 咩就出咗呢个 M3 黄油枪啦，叫做 系， 因为好似支泵油嘅枪咁啊，所以叫黄油枪。 咁搞笑啊！ 系啊， 黄油蟹一定要食嘅时候搵支黄油枪放一放先。 所以就冇蟹就冇食咁多有激素啊。系啊， 黄油枪 OK。 系啦、啊，所以嗱，冲锋枪就系呢、這个。二战咧就嗱，唱听听张声先。 哇，真系有啲似打字机喎、 啊。系啊，似噶真系啦。啊 ，YouTube 嚟，因为版权问题，我唔 cap 片啦，我就俾啲声大家睇。 哇，真系好有威势，有个弹鼓真系。 所以两次可以搞掂一个。一个连啊， 真系真系果然真系打字机啊，真系有啲打字感觉啊，呢、這个真系。 冇连射快嘛， 系 你德军嗰支都系500飞。 个弹鼓系咪冇都会 jam 弹噶？ 其实弹鼓 jam 弹机会多过弹夹嘅， 系 因为弹鼓条弹个弹弓就系 圆 扭咗噶嘛， 系 即系弹夹咪直去个弹弓， 系 咁你扭嘅话，你入边个摩擦力咪大咗咯， 系 多咗零件咯， 系 咁你话你会容易。即系 jam 弹机会大咗。 哦 ，OK， 但系就载弹多啲咯，相对 你一飞有几廿飞喎，大佬。 系啊，好犀利。哇，佢最多几多飞啊？可以 70-80飞到啦。 70-80飞啊？ 系啊。 哇，70-80飞真系好紧要，真系如果打差佬，第一浪应该可以杀晒啦，支就。 所以冲锋枪喺战场上咁紧要咧， 咁、 嘅。不过而家咧就唔用冲锋枪噶啦。 系。 就好少用冲锋枪，通常啲警察嘅话，特种部队先用嘅。 系。 即系因为始终即系个。射程比较近啦，射程嘅其实都系得100-200米嗰个杀伤射程。 系 咁就之后就用咗一个突击步枪啦，即系我哋叫做 德军嘅 STG-44 啊， 系 AK-47 啊 ，M16 之咧就已经取代晒普通士兵会用嘅冲锋枪噶啦。 哦， 因为一支突击步枪嘅射程都有400-500米噶啦、哦，基本上。 都够用啊！ 即系 AK 就300-400，M 十六就500米左右。 系 咁，你冲锋枪得个200米唔够。 嗯， 咁其实相对上咪好弱咯。咁所以而家就已经取代晒啦、哦。基本上一般嘅军队已经咁、除非有啲特种部队啦，即系例如黑炮、海炮、 海炮， 即系嗰啲 三角洲啊， 三角洲都好少啊， 三角洲都好少 啊。 系 咁啊，或者警察因为唔个杀伤力唔需要咁大嘛。 系。 即系普通， 佢系需要连发呢样嘢， 需要连发呢样嘢啫。所以而家见到机场特警都系揸 MP5。 如果咁样，依家呢支枪应该个成本就平咗好多啦。 去到二战之后个生产成本平好多啦。但系一战嗰阵时就因为出产出唔切， 系啦。 咁佢有几个版本嘅，咁中间版本我唔讲啦。咁但系即系最初期咧，嗰个叫做即系推弹嗰个掣咧， 系 就喺上面嘅，咁你去到二战之后咧，嗰只推弹咧就喺侧边噶啦。 系， 咁侧边嗰只系新啲嘅。 系， 即系上边掹鸡就旧啲嘅。 旧啲啦，系。 系啦，咁喺侧边嘅推嗰只咧，已经系生产成本平咗啲嘅。 系 ，OK。 系咯，大概系咁样分咯。 好， 咁美军嘅枪械都讲到8899噶啦。 好， 都讲晒啦。咁下次睇下再讲下咩话题。 好啊，如果网友咧有任何嘅情报啦，即系欢迎大家咧就可以下面咧讨论区度咧留翻言俾我哋嘅咁样。 好， 好嘛，好， 今集 嚟到呢度先。 好， 下集再见，拜拜。拜拜。